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这是来自于 Bruno Mars 以及 Anderson Paak 带给我们的双人限定组合 Silk Sonic 带给我们的 Smoking Out the Window， 来自于2021年的 AMA 全美音乐奖的开场表演来咯。14:01 Welcome back，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那我们今天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2021年的全美音乐奖的一些个精彩的大重温的大概念。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有概念呢啊？如果没有的话，帮我们去好好的多一种对于音乐增加一些关怀，我们给你这个音乐概念就好啦。当然我们今天呢，除了会听到那些个获奖单曲之外，也会听到像耳边的歌曲一样的现场的演出的 live 版本，希望您可以来喜欢。当然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现在就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视频两个字儿啊，还可以能够看到我们为您带来的一些对于现场的精彩视频片段的小剪辑，有几段视频送给大家，边听边看，是在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哇哇哇，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也太惊艳了很多哈、啊、我们在现场如果能够听到这样的歌声，谁不会与之一起来去沸腾起来呢，对不对？继续来听我们的在本届全美音乐奖当中那些非常精彩的瞬间，还有那些获奖的单曲，来自于 New Edition My Telephone Man。 about no man. Mr. Telephone M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line. When I dial my baby's number, I get a click every time. Mr. Telephone Man, something's wrong with my line. I'm trying to dial her number, I get a click every time. Must be a bad connection, I give him my love and affection. Oh shit, 这才是当代流行音乐当中的典范的代表，对不对？ Mr. Telephone Man 来自于 New Edition、啊、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下面一首呢， Bad Habits by Ed Sheeran。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nights and in a I'm Ed Sheeran with Cross Me from the new Number 6 collaboration project with Chance the Rapper and PNB Rock。 好了，刚刚一首单曲来自于这个 Ed Sheeran 黄老板带给我们的 Bad Habits 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他新专辑里面的单曲了。这是因为这首单曲呢发行的比较早，所以他能够入选到本届的音乐奖当中啊，本届的 AMA 当中能够获奖。那么同时呢 ，Ed Sheeran 他的奖项就是最佳男歌手了，厉害不厉害？所以说呢，你看。凭借一个新专辑等号啊 ，equals 就马上能够获得了他的一个殊荣，还是非常怎么讲幸运的，对，很幸运，因为他再晚一点发行一首歌就来不及了啊，赶不上这波了。那么再来看下面的歌曲啊，我们马上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乡村音乐类别的奖项了 ，favorite country song 啊，来自于 Gabby Barry。The Good Ones， 恭喜他能够获奖。当然同时呢跟他 PK 的还有像是 Chris Stapleton 啊 Chris Young and Kane Brown， 以及像是 Walker Hayes 以及 Luke Combs。 那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最佳乡村专辑的奖项，与他 PK 的另外的几位也非常厉害，包括有 Chris Stapleton Lee Rice 还有像是 Luke Bryan 以及 Morgan Wallen。 那可以说作为一个唯一的女生，他获奖是不是也是应该的，有点风度，对不对哈？啊 ，OK，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他的《Goldmine》专辑里面的主打单曲，最佳乡村奖啊，或最佳乡村歌曲奖获得的得主 Gabby Barry 这样一首《The Good Ones》。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Here comes the beats， AMA 全美音乐奖全情大回顾。 He's a phone call to his parents. He's a Bible by the bed. He's the t-shirt that I'm wearing. He's a song stuck in my head. He's solid and he's steady like the Allegheny runs. He knows just where he's going and he's proud of where he's from. One of the good ones. He's one of the good ones.Nobody does it better all the way he pulls me in. I've known a couple bad ones, but they all led me to him. He's one of the good ones. Love me like he should want, like he wrote the book one. The kind you find when you don't even love one. Anybody can be good ones, but he's good all the time. 好听的单曲，超好听的嗓音，难怪 Gary Barrett 能够获奖 The Good Ones 获得了2021 AMA 的最佳乡村歌曲和最佳乡村专辑的奖项。那同时呢，另外一个专辑也不错，刚刚我们也提到来自于 Walker Hayes 的那个 Fancy Like 专辑中的主打单曲，我们也来赶紧去回味一下啊。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好了。 Take her to Wendy's, can't keep her off me. She wanna dip me like them fries in her frosty. But every now and then when I get paid, I gotta store my baby with enough grade. Hey. Yeah, we fancy like Applebee's on a date night.Got that bourbon street steak with the Oreo shake. Get some whipped cream on the top too. Two straws, one check, girl, I got you. Bougie like Natty in the styrofoam. Squeaky squeaking in the truck bed all the way home. Some Alabama jammer, she my Dixieland delight. That's how we do, fancy like ooh.To impress her. My girl is happy, rolling on a Vespa. Don't need no mansion to get romancing. She's super fine, double wide, slow dancing. But every now and then when I get paid, I gotta spoil my baby with an upgrade. Hey. Yeah, we fancy like Applebee's on a date night. Got that Bourbon Street steak with the Oreo shake. Get some whipped cream on the top too.Two straws, one check, girl, I got you. Bougie like Natty in the styrofoam. Squeaky squeaking in the truck bed all the way home. Some Alabama jammer, she my Dixieland delight. That's how we do. Fancy like my new clean blue jeans without the holes in them. Country kisses on my lips without the skull in them. Yeah, she probably gonna be keeping some Victoria's Secrets. Maybe a little Maybelline, but she don't need it. In the kitchen light radio slows down.Box winding her up, Duke goes down. Ay, yeah, we fancy like Applebee's on a date night. Got that Bourbon Street steak with the Oreo shake. Get some whipped cream on the top too. Two straws, one check, girl, I got you. Bougie like Natty in the styrofoam. Squeaky squeaking in the truck bed all the way home. Some Alabama jammer, she my Dixieland delight. That's how we do Fancy light.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节奏驾到。刚刚一首歌曲呢叫做 Fancy Like， 也是来自于 Walker Hayes， 他带给我们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首乡村音乐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单曲了哈。为什么他没有能够最后获得殊荣呢？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非常令我纠结，那是因为不得不说刚刚那首 Gabby Barry 的 Good Ones 太好了一些。当然呢，在 AMA 当中还有一些小彩蛋，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则彩蛋内容了。这个现场的演出啊，谁都爱看，谁都会知道这里边惊喜不断。所以说呢 ，Jennifer Lopez， 她也会带来《On My Way》2021 AMA 颁奖礼的现场的演出版本的这样一首歌曲《On My Way》，用我的方式走我自己的路啊。当然了，提到了现场的话呢，也不得不说，我们也将会在12月1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我们会举办《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钢琴演奏家盛元仔仔，还有像是琥珀弦乐四重奏，以及管风琴演奏家沈源，还有天津歌剧舞剧院的同仁们，将会一起来到我们的中山音乐堂，一起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那同时关键点来喽，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有另外三位男主持人，包括有我，还有思萌，还有大佐，将会携手古乐一起，我们在12月1号的中午12点到13点进行演出。所以呢，在此诚邀大家赶紧来报名了，现在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报名两个字，看到我们的报名表链接赶紧填表，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周一和大家取得联络的咯。记住啊，如果说是多人观演的话呢，可以多次填表报名，但是也要千万记得 在疫情防控政策条件下，一定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要求才行了。So, coming up next, 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 On My Way by Jennifer Lopez 现场版本。 Always knew you even when I didn't know you. Don't make sense, but it do. I was on my way to you. Every teardrop felt so heavy, hurt like hell, but heaven sent me through. I was on my way to you.Was a yellow brick road pointing me straight, just taking me home. I was never lost, I was just passing through. I was on my way to you. Hope was hopeless, faith was running, didn't notice you were coming through. You were on your wayAnd you don't believe in meant to be, but somehow you are meant for me, it's true. Yeah, you were on your way to. Every heartbreak was a yellow brick road, pointing me straight, just taking me home. 好听的一首单曲 On My Way 现场演唱成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行走的 CD 机啊。继续来听啊，本届的可以说是大赢家了啊， Olivia Rodrigo 带给我们的 Traitor。 To her, maybe did even worse. I kept quiet so I could keep you. And ain't it funny how you ran to her the second that we called it quits? And ain't it funny how you said you were friends? Now it sure as hell don't look like it. You betrayed me. To go off and dance.

yo. Ey, ey, ey, todo tiene su final, me lo dijo esto en la voz. Ey, ey, ey, pero yo seré por siempre, ya me lo dijo Dios y yo no voy a fallar. Todo el que habló mal de mí se tuvo que callar. Ninguno tiene el torque pa' guayar. Si ves mi cuenta te puedes desmayar. Ey, yo pasé de 0 a 725, después un millón. Nadie me saca del sillón. Yo siempre picheo, deme en el sillón. ¿Dónde están que no los veo? No los veo. Los aires me ven y me piden fotos. Para encima de todos ustedes, mira cómo floto. Ya no andamos con menudo, súbete a mi moto. Si se tira my weather, también lo derroto. ¿Quién dijo que no? Ey, que no puedo. Yo hago lo que me dé la gana. ¿Quién dijo que no? Ey, que no puedo. Yo hago lo que me dé la gana. El mundo es mío. El mundo es tuyo. El mundo es mío. El mundo es tuyo. 这首歌曲来自于 Bad Bunny， 来自他的一首西班牙语单曲，其实能够激发出很多人们对于现在在北美流行音乐当中的一种思考，说哎，现在西语歌曲越来越多了啊，榜单里边呢西班牙语歌曲越来越多了。那本来呢，无论是格莱美也好还是 AMA 也好，都会有跟拉丁语系相关的奖项，甚至有更大的这种整体的奖推出。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2021的全美音乐奖当中的获奖单曲，还有相关的获奖音乐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那首歌曲呢，在半点之前就会有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带给我们的 Trader， 他也是能够获得了今年的年度新人啊，年度新人的这位女生。她其实呢，在今年提名非常非常多，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列举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Jason Aldean featuring Carrie Underwood， 再给我们的 If I Don't To Love You。 If I Didn't Love You， 对不对？特别适合晚会上面来听 AMA 这样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听这样的歌也不错了。继续来听一首电子音乐作品 Alan Walker featuring Benjamin Grosso Man on the Moon。 What happens in dreams someone to show me what I'm like. He said I 当人类站在月亮之上啊，哎，怎么让我想起了一首是吧哈、啊？我们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月亮之上，我就不再往后说了啊。我们来赶紧分享一首现场版单曲吧，这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Manxman 做客了2021 AMA 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爆红冠军单曲《Begin》现场演出版本，一起来听。 My feet, you let me go. Eight to my feet, you got me. No, but I plan, I just see you just let me go.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I'm begging.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Hey, yeah. Da, da, da, da. I'm begging, begging you. To put your loving hands out, baby. I'm begging, begging you. To put your loving hands out, darling. I'm trying hard to why the feel for the need to replace it? You're the wrong way, Jack in the cat. I wanna bring a beach and tell where we can be at. Like a heart in a best mission. You can give it away, you too can. It's hard to pay, but I'll keep walking on, keep walking on, keep walking on. Let the call is y'all, keep also home. Cause I don't wanna leave in a broken yoga, I'm begging. Yeah, yeah, cause I'm begging. Yeah. wide and hard to hold my own. Just can't make it all alone. I'm holding on and I can't pull back. I'm just a calm that I'm paid to play. Cause I'm begging, begging you. Put your loving hands out, baby. I'm begging. Put your loving hands up, darling. I'm begging, begging you to put your loving hands up, darling. Wow, 这是来自于 Måneskin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 Begging 哈。获得了本年度的 AMA 奖项当中的什么呢？没错，只是个提名而已，并没有能够获得奖项啊，就是最佳趋势歌曲啊奖项。而这个获奖得主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冬梅啊，凭借歌曲 Body 啊获得了这个奖项。而 Måneskin 啊 Begging 这样一首歌曲能够获得这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呼声，但全部能够获奖，哎，这势头四个人抵不上一个人啊！来，我们听这首歌曲 ，Montreal， 来自于李娜叉 ，Call Me By Your Name。 I'm not fazed, only here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out by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Like you, every time that I speak, a diamond and a nine, it was mine every week. What a time and a climb, God was shining on me. Now I can't leave, and now I'm making hella Italy. Never want the best in my league. I only want the ones I envy, I envy. Champagne and drinking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the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ced, only here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叉啊，他只要一出马，这个歌曲的味道就完全，就感觉更加具有趋势满满的感觉了。李娜叉的一首 Montreal， Call Me By Your Nam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朋友们来分享过了 AMA 全美音乐奖今年的一些盛典单曲以及获奖单曲，再来回顾一下。其实呢 ，Ed Sheeran 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 ，Taylor Swift 获得最受欢迎流行女歌手和最受欢迎流行专辑 ，Olivia Rodrigo 获得了年度新人，而年度合作是 Doja Cat， 还有像是 S.E.A 他们那首 Kiss Me More 能够获得年度合作奖项。年度趋势歌曲马冬梅 Body， 最受欢迎的 MV， 以及就是刚刚我们所听到那样的一首李娜叉的 Montreal， 最受欢迎的流行专辑 Taylor Swift Evermore， 最受欢迎的乡村音乐男歌手 Luke Bryan， 最受欢迎乡村音乐女歌手 Carrie Underwood， 最受欢迎的乡村音乐组合 Danny Shay， 最受欢迎的乡村音乐专辑 Gabby Barrett Goldmine， 而最受欢迎的乡村音乐专辑歌曲就是The Good Ones， 刚刚我们也听过，还有像嘻哈男歌手被 Drake 拿走了，包括嘻哈女歌手依然是必须马冬梅了，嘻哈专辑也依然是马冬梅的 Good News， 最受欢迎的嘻哈歌曲来自于 Cardi B Up， 最受欢迎的 R&B 男歌手 The Weeknd 盆栽歌，最受欢迎的 R&B 女歌手 Doja Cat， 最受欢迎的 R&B 专辑 Doja Cat Planet Her 等等，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分享了，继续来听来自于 Paul McCartneyFeaturing back, find my way. They used to be afraid of days like these, but now you're overwhelmed by your anxieties. Let me help you out, let me be. right, because we never close. I'm open day and night. 了解到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查询歌单即可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呢，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我会给您直接发过去本小时的完整歌单的。公众号关注了没有？常先生声音的声。当然了，如果想要看一看刚才我们放送过的三首 AMA 颁奖礼的现场的表演内容的视频，我们也为您准备好了，供您去马上看啊，边听边看，这是最大的一种享受了。直接回复视频就好了，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在一个小时里边放送过的这两首非常非常精，三首非常非常精彩的AMA 颁奖礼的现场歌曲的视频内容。 Alan Walker World We Used to Know 新歌来了，我们一起来听。Here comes. Wild horses tell me, where did they all go? They used to run, used to run, used to run right here, and all I see is an empty road. Wild horses tell me, where did they all go? When I was young, they would spread like fire, and all the roots don't know where to grow. Did it come overnight, or did it come slow? It's out of our hands, and it's out of control.It's the world we used to know.Take me home and show me love.

7:07，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直播节奏驾到正在进行。到这里要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 House Relax 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能量加强一些。到了15点的时候了，好像它并没有接近晚高峰，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要准备好要加入到晚高峰的车流当中才行。还好今天是周日，所以呢我们也期待你可以能够有一个更加开心的周末夜生活。节奏驾到，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your lips. So before we fall, so before it ends, just stay me with another kiss. Do you really? Forever Young 啊，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Skyfall Number Five 这样的一个全能的 MW Deep House Remix Edition 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15:15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 House 音乐能量一直还在加强，加强再加强，所以呢，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用音乐伴随自己的周末生活，也要加强一些喽，晚上吃点好的。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邀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再来说一遍啊，下载听听 FM APP， 搜索节奏驾到，或者直接搜索常小航，就会有惊喜咯，可以实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动态。 奏驾到。 Martin Stock 带给我们的一首 I'll Find You Deep Instrumental Mix Edition， 绝对的 Deep House， 绝对的原声、啊、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寻到和各个大星系、啊、一起进行环绕太阳运转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在音乐里边我们可以走得更加深，走得更加远一些，仰望天空，其实不只是蓝色的天和白色的云，还有夜间的星空，你可以来去找一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去感受一下这大自然的曼妙。15:23，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了。我们稍后呢也会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House Relax， 在 House 音乐当中让自己稍微的获得一种休息跟释放。当然了，此时此刻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同时也可以来准备参加我们下半个时段的点名互动了。对，我们点名一会儿要开始，现在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或者呢可以手机收听的话截屏，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让我们来知道你正在听着节目的直播，然后我们稍后会在电波当中念出来你的微信名字。你想要通过电波与各种各样的好朋友们，与我们的听友们在空中能够获得一种连接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可能也是广播的魅力所在吧。 live the dreams I hear. Dodge them, cause there's just one chance. Just try to dodge them while they are here. 我们会稍稍的缓一下啊，只有一个非常短的广告，马上回到直播间当中，我们一会儿跟您分享更多关于这耳边的优质 House 音乐歌单的内容的话，我们第四小时的话呢是一个来自于 DJ 的原创音乐作品，如果您需要前三个小时的歌单的话，您可以来回复歌单就好咯，一会儿见各位。 This is Spaceman, 节奏驾到。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15:32 Welcome back，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个周末的下午我们都在这边陪伴大家了哈。今年呢是我们节目的已经接近7个年头了，明年就会迈入第8年，所以呢这8年以来我们的每一个周末我都在这边陪伴着大家，跟你来一起分享来自于全球的潮流风尚音乐指标，从一些个全新的欧美音乐啊，欧系音乐歌曲单曲，到新歌新专辑艺人动态，再到那些个持棒音乐，还有那些个 lounge chill 的音乐作品，再到现在我们耳边这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还有相关的音乐派对。其实呢在早年间的时候，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的派对还是非常的火爆的，但是呢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在线下组织更多的听友们的活动了哈，这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过呢，我们在音乐里面好歹还可以能够在每个周末的空中相遇，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赶紧在电波里边用姓名，用这个微信的昵称来去相互连接一下吧，点名现在开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到目前来讲啊最后的一位发过来照片的，叫做天福尔摩斯蝎啊，天应该是福尔摩斯天蝎，你好。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鱼，你好啊，欢迎 Eric。也欢迎我们的，这都是新朋友哈，应该都是新朋友。欢迎一下 More Ready or Not， 这个一首歌曲来自于 Matt Nash 带给我们的一首作品，也是来自于 More 的推荐，谢谢谢谢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一下小凤凰，欢迎仲夏，我看到了你的车机屏幕啊！欢迎上万有山，欢迎一下娘娘，说想要今儿的歌单好好听。 I'm so sorry about that， 今天我们的歌曲已经都分享在了听友群里边来哦。歌单呢因为是原创的混音内容，所以呢我们的歌单就没有能够给您带来，但是呢本小时的作品我们都已经一首一首的分享到了听友群当中了啊。欢迎悠闲自得，欢迎一下雅文，你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官方的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欢迎老傅，你好，在使用我们的建外14号的小程序啊，不要忘记点击下方那个冬奥歌曲的栏目，看一看我们的冬奥歌曲的宣传推广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很有意思的。欢迎迪塞尔，欢迎一下乐微笑，欢迎冰花纷飞，说昨天晚上没赶上，今儿补上点名，棒棒的啊！欢迎一下一切顺其自然，以及 Lovey 朴树，你好，欢迎深海浪花，以及盘盘怪怪，还有 Fry， 他说这个时段电子音乐简直太好听了，棒棒的，感谢感谢。欢迎一下 Tim。天天开心 Cindy 你好，欢迎一下 Lucy 以及 Author 王丽雅风雨，还有像是半世风烟，欢迎一下 Hurricane 快乐，以及抱抱，以及 Hi 啊，嗨气的海，你好，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看到了听友群当中还有像是帕丁顿熊，今天跑了13公里是吗？这个天气没有那么好哈，我觉得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在跑步时候的呼吸系统。欢迎一下心雨虎虎，再来妍妍你好，听我群里面怎么这么多人抢了红包然后的话就没有人回复了呢？嗯，欢迎一下冷雨狂云 Nico 李 I am 凯凯你好啊，以及于先生大家好，在我们家族二群当中 Lovey 也一直跟我们在同步的分享正在播出的音乐作品花开半夏，说还晒出来了好几年前跟我们来一块合影的照片，真的是哎呀那会儿我自己怎么那么胖呢啊，现在可以应该是不比当年了更胖了。欢迎一下出远标你好，嗯，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吧来吧，如果想要听到我们节目之外的歌曲的话记得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OK， 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好友即可。 10:40，我们刚刚进行了点名的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精彩音乐为您带来啊。可以说呢，这些音乐作品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而成的。比方说呢，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就是从12点到1点的时段，我们听了一个小时的音乐，但那一个小时呢，是我从5.5个小时的音乐素材里边剪辑出来的一个小时的一个音乐精选的一个片段，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进行的二度加工。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加工方法哈，用新的技术引领新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广播领域当中所踏出的应该走的坚实的一步。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 House 音乐作品了。OK，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既然说呢，最近没有能够举行一些电音的派对，但是呢也不要着急，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见面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在12月1号见面，对，12月1号我们北京乐广播会在中山音乐堂举办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也会邀请钢琴演奏家盛元和仔仔，以及呢琥珀弦乐四重奏、管风琴演奏家沈元、天津歌剧舞剧院一起在中山音乐堂举办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而在音乐会的现场呢，有我们的北京乐广播主持人思萌，还有大佐，以及我们三位啊，也会和主持人古月一起携手为您带来相关的表演内容，也希望您能够来赶紧报名一下咯，免费的哟，福利哟。怎么报名呢？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直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能够获得我们的报名链接了。填写好相关的个人信息，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明天与您取得联络吧。12月1号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我们的音乐分享会为您带来。 How long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t's me after midnight, my eyes are open when it seems like your voice is calling my name. I know you can save me. I know you can set me free.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The Riz Mix, here come the beats. 那么15:45，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非常非常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作品啊，电音舞曲的混音带继续带来了。刚才我们听过了，就是来自于 DJ 的原创作品 House Relax 2021年的一个新歌大串烧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荷兰的电子音乐组合双人组合 Vistone 他们的经典单曲，非常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单曲的内容可以说是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火爆的作品了，越来越嗨啊！这个节奏驾到，我们的音乐作品的能量也会继续把音量加强，音浪加强，希望你可以来喜欢。15:46，Here comes the beats。17:47了，也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间。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在周日的下午，我们在这里用音乐一起相遇。同时的话呢，也是再次欢迎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每一个周末的下午聆听节奏驾到节目。我们这一连这么长时间啊，在每一个周末，我们都会陪伴大家走过这个周末的你可能会焦虑、可能会很开心的下午的时段了。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我们下个周六和周日下午见喽，各位，拜拜。